每年照一定的时间为我们天主的圣殿献纳木柴，放在上主我们的天主的祭坛上燃烧，如法律上所记载的，又当把田地的出熟之物以及各种树木的出熟鲜果每年献于上主圣殿，按照法律所在，将我们的儿子和家畜中的守生者以及我们牛羊中的守生者献于我们天主的圣殿，交给在我们天主殿内奉职的司祭，把我们出熟的粗面饼、祭品、各种树木的果实、新酒和油交给司祭，送到我们天主圣殿的廊房里，将我们的田地出产的十分之一送给勒卫人，勒卫人应亲自在各城镇征收我们劳作的十分之一。当勒卫人征收十分之一时，亚郎子孙中的一个司祭应与勒卫人在一起，勒卫人应将所得十一中的十分之一献于我们天主的圣殿，交入圣殿廊房的宝库。因为以色列子民和勒卫的子孙应把所献的五谷、酒和油送到廊房内，圣所的器具存在那里，奉职的司祭、守门者和歌咏者也住在那里，对我们天主的圣殿再也不敢怠慢。